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今日晏昼咧就。大家都知道，如果有去户外活动的朋友就知道这几天真的热到真的热到飞起，好热啊。咁今日呢我都喺户外嗰度呢就度过咗一个下午啦。咁我就突然间呢喺有一分钟到啦，我就即刻諗起，哎呀，医生医生你快啲出现啦，因为呢我差啲中暑喎，嗰种咁样个感觉喎。终于呢我真係捱到而家呢可以搵到医生啦。医生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李医生，李慧医生你好。咁点解呢大家唔系吞错台啊，我哋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咦，点解会搵系医生呢？因为李医生呢都系我哋个好友嚟嘅，亦都系个唱歌嘅好友，亦都系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一个 singing doctor Patrick Lee。李慧医生你好，欢迎。 你好，多谢你请我上嚟啊。 哇，真系唔好意思啦。真的我已经想了，亦都约过你几次了，六年前你来过。 是的。 大家一定在心机旁边的朋友呢应该没有我那么好记性了。我都不记得，你们神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几年，不过真的当然知道记得来过，但是我们做了二十几年很难准确地是 mark 了下来。不过真的很开心可以再次请到李医生来跟我们唱歌。不过今天就没有电话的，如果有电话就问一下正都可以。不过都可以倾下偈嘅，即系究竟嘅，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好多问题啦，即系话究竟音乐同埋身体健康有冇关系啊？唱歌有冇关系啊？听歌有冇关系啊？好多即系医学嘅系好多啦，好多即系好多文案，好多即系都话即系一流噶啦。究竟有几好咧？点解咧？即系咁，一阵间一路唱住一路倾下偈都得。 好啊，好啊，好啊。 咁当然你都。即从医了几年 了？都二十几年了。 哇，都二十几年。 咁我都一把年纪了，我都。 一把又唔似喎，因为唔觉得你做咗咁耐医生个。 你就唔似啦，你好似仲后生过我。 我应该年纪系大你好多嘅。 但是你的样子是后生我。 未必，咁你医生是要老成啲嘅，因为入到嚟有个僆仔咁喺度，啲病人咧冇信心噶嘛。即系如果我做医生嘅死梗啊，因为哇你搞咩啊你喺度唱民歌啊，讲笑啫。咁其实咧，李医生咧即系同我哋有个共通嘅好友就是、Uncle Ray 啦。咁所以即系我因为都系 Uncle Ray 而认识你嘅。咁好开心嘅，因为当年咧 Uncle Ray 最中意嘅。歌手咧之一啦， 就是猫王， 就是猫王啦 ，Elvis Presley。咁而家咧好开心噶，因为有一班猫王迷啦，即系组咗个 fan club， 你都有去过啦。咁咧就佢哋即系随时听紧嘅，咁我都觉得佢哋好长情啦。咁啱啱今次佢过咗咧，亦都即系好怀念 Uncle Ray 啊。咁一齐悼念 Uncle Ray 之余咧，亦都搞咗个即系猫王嘅 party， 搵人扮猫王。其实都唔使扮嘅，因为猫王嗰啲歌咧喺即系六十年代开始咧，已经超级流行。但系好奇怪啊，你又唔系话嗰个年代嗰啲人，你点解会咁中意唱猫王嗰啲歌嘅？以前， 其实我都系去到 入大學之前，我先至開始聽貓王呢個嘅。 哦，要聽翻轉頭嗰只嘅。 係啦，因為嗰陣時係我不嬲屋企聽開劇 set 帶嘅。咁啊，但係咧就有一日啦，我爸爸就突然間買咗個，即係我十零歲嗰陣時買咗個 CD 機。 係、哎。系已经有 CD 啦 ，CD 机好贵重噶嘛， 系啊，由卡式带变 CD 机嗰个年代，我记得。 跟住咧就咁啊要出去揾下有咩 CD 听啦， 系啊， 咁啊就我走去嗰啲铺头度问人啦，咁喂有啲咩碟系可以即系值得去买，因为嗰阵时都唔系我哋唔系好富裕嘅家庭，你买只 CD 都好紧要噶嘛， 好多钱噶都系啊，咁学生嚟嘅啫嘛， 系啦，我话喂有冇边只买咗唔会后悔噶，即系可以听好耐噶嗰啲啊咁。佢话哦，呢只啦咁样，咁啊俾咗只猫王我，咁、 哦、 啊有廿首歌啊，叫做 Twenty Romantic Love Songs。 哇，好呢啲已经系后来嘅， 哇，跟住咧 精选嚟嘅。 吓，咁啊，我发觉一翻去听咧就有啲问题。 咩、嗯、咧？ 即点解只碟咧就冇一只唔好听嘅歌，只只都好听，真系只只都 迷上了，即刻迷上了。 哇，真系好夸张，我未听过一啲歌声咧，系所有歌我每一只都中意。喂，求其一只碟啫。 因为你知唔知啊？你买中咗啊，因为你好抵啊。因为嗰只二十只精选咧，系猫王城世人咧最精嗰廿首之一噶。 咁呢个当然，但系佢其实好多歌咧都好好听嘅啫。 唔好讲咁多先啦，我哋即系补下身先吓，我哋个耳仔都要补下身噶嘛。点解只猫王嘅佛跳墙咧？ 好啊， 咁啊，许冠杰就将佢变成咗佛跳墙，大家都知道许冠杰阿 Sam 咧系猫王迷嚟噶嘛，所以佢就将呢只歌引入嚟香港嘅流行乐坛。Don't be cruel, you know I can be found. I sit home all alone. If you can't come around.At least please telephone Don't be cruel To a heart is true Baby, if I made you mad For something I might ha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the pa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head Don't be cruel To a heart is true I still need a little love Baby, it's just you andI don't think I'm thinking of me Don't make me feel this way Come on over here and love me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say Don't be cruel To a heart is true Why shouldn't we be apart I really love you baby Cross my heart Let's walk up to the preacherLet us say I do Then you know you have me And I know that I have you Don't be cruel To a heart is true I don't want no other love Baby, it's just you I'm thinking of Don't be cruel To a heart is true Don't be cruelIt's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three to get rain and I go, can't go, but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ver my blue suede shoes. Well, you can knock me down, step on my face, slander my name over all the place. Well,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honey, lay over my shoe and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ver my blue suede shoes Well, you can burn my house, steal my car I drink my lake from an old fruit jar Well,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honey, lay over my shoe and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ver my blue suede shoes. Rock it!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Read it and ready, like go, go, go. And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Well, you can do nothing but lay over my blue suede shoes. Well, it's blue, blue, blue suede shoes. Blue, blue, blue suede shoes, yeah. Blue, blue, blue suede shoes, baby. Blue, blue, blue suede shoes.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ff my blue suede shoes. Wow！ 哇，真系，我都系即系播过好多，你咪听过好多咧，都系好少咧，有人咧可以即系咁神似猫王，同埋咧即系可以捉到呢一种诶咁好 musical， 即系好有音乐感嘅猫王歌。 多谢多谢。 咁啊 ，Patrick Lee 啊 ，Doctor Patrick Lee 咧，即系李慧医生咧，就真系诶唔系净系猫王迷咁简单啦，你要唱到先得噶，系嘛？咁啊，喂，以前咧佢哋咪好兴咧，即系开亲 party 咧，就个个扮晒猫王咁样出嚟，可能搞个少少玩下个比赛啊咁样。 系， 你有冇参加过猫王模仿比赛？ 我冇参加过香港嘅，帮我参加过、 啊、国际嘅。 Memphis 嘅， 啊 Memphis， 直情去 Memphis 啊， 系啊， 即系猫王嘅出生地喎。 系啊系啊，我哋嗰阵时诶，成班嗰啲猫王迷咧，就一齐飞咗过去。 哇！ 因为嗰次系猫王嘅嗰啲节日啦， 节日啦，系啦， 咁啊飞咗过去，咁啊顺便去做埋个比赛嘅。 哦， 咁啊着晒衫啊， 朝圣啊嘛，朝完圣就玩埋 啦，冇错。 咁咪见到几百个猫王喺嗰度咯。 都有噶， 真系有， 都有，真系有噶吓。 因为猫王咧好独特嘅，即系就算你披头死都冇咁多人扮嘅。唔知点解咁多人扮猫王，即系唔系净系扮佢唱歌，即系扮佢外形、扮佢发型，乜都扮晒啊！有啲人整埋用去，好似听讲要整埋用去扮猫王添嘅，似啲啊嘛。 系啊，嗱，其实咧披头四啊四个人难扮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猫王咧就靓仔，所以多一样嘢要扮。 系啊， 系啦，又好听又靓仔。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咧就难得咧就系。点解会有几百人去一齐去朝圣呢？就因为全世界差唔多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猫王嘅迷，咁同埋咧就有佢哋俱乐部，有佢哋嘅 fan club。 系啊， 哇！所以咧 有几千个全世界。 系啊，有几千个呢个 club 啊。 系啊，有啲系official 嘅，有啲系 non official 嘅。 系啊，系啊，咁诶，香港都有先啦。香港都 official 嘅，香港啊都系。咁啊，所以变咗咧，即系猫王咧，如果有啲年青啲嘅乐迷或者系听众咧，听啦，点解会会梗系知啦？猫王系知道大约知道系点样样，但系咧唔知道佢当时红到乜嘢程度。 系好犀利啊！嗰阵时，即系佢死嗰阵时咧，就应该啲人咧送嘅人都多过总统死嘅。 系啊， 系啊， 好得人惊。系咁，但系咧，即系我。我都唔系细细个已经识猫王嘅，直至到咧佢系有一次夏威夷卫星全球、哦、第一个，即系有史以来咧第一个歌手咧可以用卫星全球直播 concert， 嗰阵咧我第一次俾猫王吸引住，咁鬼型嘅呢个人，哇啲歌又好，哇嗰晚嗰啲歌全部都好听， 系啦嗱就系、是、呢个问题，就系、是、呢个问题，全部都好听 嘅，佢好全部呢好多歌唔系佢嘅，佢特登唱咗好多人哋嗰啲歌嘅， 但系佢会好听啲嘅， 好听啲嘅唔知点解，即系直情系变晒猫王自己嘅风格咯，所以佢即系据为己有嘅，唔系偷唔系抢，系直情一借完咧就唔还啦，就变咗又直情系猫王嘅歌啊，个个都以为系猫王主唱，不过。大家如果想懷下舊咧，唉，究竟五十年代即系 Rock and Roll King 啊，呢、這、一個即系搖滾嘅皇帝啊，佢叫 King of Rock and Roll 啊，咁究竟即系唱嗰啲咩歌咧，紅到咩程度咧咁？咁、所以頭先嗰兩隻歌咧，都非常有代表性啦。第一隻就許冠傑啦，認為哇呢隻正嚇、變咗佛跳牆。精品嚟嘅， 系 啦。第二只就系即系蓝色鲸皮鞋啦、，Blue Suede Shoes 就系打孖一齐唱就啱晒啦。呢啲就当其时即系 Rock and Roll， 但系你嗰阵系点样会跟住唱？因为冇 band 伴奏好麻烦嘅。 冇噶，我哋跟住个 CD 就咁唱咯。 哦，系 啊，跟住个电台就咁唱咯。 系 啊，咁有时 Uncle Ray 播嗰啲歌，我哋又跟住佢唱咯。 嗯，系啊，真系呢啲都系虽然好似 Those Were the Days， 不过到咗今时今日咧，即系半个世纪后啦。 真係半個世紀，依然咧都係全球都係貓王迷，同埋呢啲歌咧永遠都唔會忘記，同埋咧係蒸發咗嘅。不過咁，我話俾你聽啊，今日咧阿李醫生咧就唔係淨係唱貓王嘅。虽然佢识晒所有嘅猫王歌噶啦，咁但系其实等于我有啲朋友，譬如李思捷咁样咧，哇，佢扮张国荣好鬼似，咁但系其实李思自己系咩声嘅咧？佢自己又唱咩歌嘅咧？咁等于李医生你自己嗰把声音系点嘅咧？咁今晚咧就乜嘢歌都可以演绎啦。 好啊， 咁啊玩下啦。中文歌你中国人嚟噶嘛，要唱广东歌你梗系要唱，你香港人嚟噶嘛，整只广东嘅经典名曲咧。 好啊。好啊整只， 听前系啊，前奏就认得啦。经典嘅前奏来自当年丽的电视剧嘅插曲，关正杰原唱嘅《残梦》。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通，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听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通，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夜，眷恋半段残梦。 呢都系我哋香港乐坛嘅瑰宝嚟，其中一首就系以前电视剧嘅插曲，叫做《残梦》。今晚咧，如果你一路留喺香港，就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 guarantee 啊，保证你有好多七八十年代嘅中文歌，甚至系一啲英文歌，又或者系民歌啊。因为李医生咧喺嗰个年代长大啊，虽然咧就后生过我啲，但系一定会唱英文民歌嘅，喺宿舍啊， 非常之多， 个个都唱噶啦。喂，啲事嚟啦，我同阿李医生一齐合唱下先，睇下医生先。How many roses? How many roses? mountain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if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 forever be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for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y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And how many day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一句真系经典之中的经典民歌啦，吓咁诶，唔单止咧就净系话一只普通嘅民歌，亦都系一只好有意义、好划时代性嘅反战歌曲。当然啦，佢嘅作者不得了吓，就系诺贝尔得奖人Bob Dylan 的名作 Blowing in the Wind， 亦都是 Peter Paul and Mary 将它唱到街知巷闻的一首。九点半的新闻报道话，还有二千靓歌再重聚，两个半小时等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中被捕的39岁男子，被控两项谋杀罪，听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被捕的39岁男子涉嫌同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22岁女子同一名26岁女子死亡。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星期五发生的持刀谋杀案，一名有精神病记录的男子被捕。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林一星说，现时本港具有精神健康服务，但是日前仍有惨剧发生，需要检视服务不足之处。如果按现行制度但不增加资源人手，难以解决问题。林日胜说，香港有大约1000多名精神科医生或临床心理学家，但要为全港市民服务，难以应付社会需求。他提到，现时精神健康服务未能达至有效分流，建议将精神健康服务纳入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家庭医生可以为轻度和中度精神健康患者提供支援。至於思覺失調等嚴重患者，可交由精神科專科醫生集中資源診治。在日本橫濱山下公園海旁舉行的香港杯龍舟賽， 中国香港龙舟总会战胜其余14支劲旅，成功夺标。横滨龙舟竞赛自1994年举办，今年吸引大约130支队伍参加连续两个周末共四日的赛事，由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赞助的香港杯龙舟赛是其中一项重点赛事。经贸办希望透过龙舟赛促进两地文化交流，并加深日本各界对香港的认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说，中方对七国集团之前的联合声明深感失望，已经向各成员国提出交涉，表达不满和抗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官网转述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独立媒体访问的内容，他说七国集团的联合声明在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几乎所有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甚至发明了所谓经济胁迫的词语影射中国。卢沙野形容现时中美关系非常不好，但不能怪中国，要怪美国，因为美国只想维系霸权。他指美国试图让中欧走向对抗，从而服务美方自身利益，举例指美国已经成功利用乌克兰危机破坏欧俄关系。卢沙野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战事延续不是中国的责任，中方提出和平主张但无法强迫相关方接受，能做的是推动实现政治解决和和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佟大为饰演的杨远，在冬至清晨，他9岁的仔在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的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像遥控咁操纵住一场密室逃脱的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他？要去哪里找？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00年，高行健凭著小说《灵山》以及《一个人的圣经》，成为百年以来首位华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一项殊荣。 除了文学成就，他亦都专注水墨画创作。早前他就出版了画集《心象绘画》，收录他由1964年去到2020年间超过260幅的画作。今次他举办同名展览，有请艺昌画廊市场经理黄德熙介绍一下。 对高博士来讲，他希望他的画作好似音乐咁，可以直击心灵，令到观赏者同佢哋嘅心灵对话。咁亦都系画紧佢自己心里面见到嘅景象，同埋佢反思嘅景象。我哋觉得今次佢画作嗰个题材同埋改名方面咧，系正面咗。咁以前高博士嘅画咧，主要系以景象啦，或者系人物为主嘅。但系今次咧，佢会将景象同人物摆埋一齐，咁佢有种天人合一嘅感觉。 高行健的水墨画虚幻交织，给观众一种朦胧的感觉，引领大家进入沉思冥想的境界。 咁呢啲景象唔係巨象嘅，好多時係啲人像或者係腦裏面嘅景象。咁另外喺高博士以前都寫過相關佢畫作嘅嗰啲藝評咧，入邊都有提過佢對於呢個巨象畫同埋抽象畫咧係相當有研究嘅。咁佢覺得體現一個藝術家嘅創意同埋嗰種古人講嘅寫意方面咧，抽象畫或者係啲朦朧嘅嗰個畫法咧，係更加能夠體現藝術家嗰個心情同埋佢哋嘅意境。 展覽高行健。心象绘画2023， 即日起至8月31日， 香港仔艺昌画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kis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et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In the naked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靜寂之聲 Sound of Silence 啊！呢、這個歌名真係 Paul Simon 真係改得真係一絕。咁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咧，呢一隻嘅 Sound of Silence 就係當年一出電影咧叫做《畢業生》啊，《The Graduate》嘅主題曲。咁嗰只成隻碟咧都係我至中意噶啦。咁裏邊仲有好多好聽嘅 Simon & Garfunkel 嘅英文歌。咁今日咧就乜嘢品種嘅歌都有，因為我哋嘅特別嘉賓啊。Dr. Patrick Lee 咧，即係李慧醫生咧，佢就係即係唱歌發燒友啦。咁李醫生，當年你有冇一路遇到一個 moment， 即係一個時刻咧，就話我究竟做歌手好定做醫生好咧？有冇諗過嘅？ 有嘅，有嘅，有 的有遇過嘅嚇。 有嘅，因為我大學啱啱一年班入咗醫學院嗰陣時咧， 係 我去參加咗。全港18區歌唱比賽， 咦？咁你咪撞到張學友？ 唔係，係張學友後面嗰屆。 哦，後面嗰屆 係啦，好彩冇撞到佢。啊，咁 咁啊就 赢咗， 赢咗第四。 哦 ，OK。 咁咧就咁啊签咗约啦，签咗 DVB 啦， 哎呀呀， 签埋噶， 签埋添噶。 不过就冇嘢做， 即系已经签咗，谂住做歌手噶啦。 都唔系嘅， 半歌手咁啦。 因为嗰阵时啊，阿卢国沾见我， 系系， 咁佢又问我你想唱歌定系读书啊？咁 系。 咁我哋啲穷等人家咁入到医学院梗系读书啦，咁跟好诚实同佢 讲。俾阿妈闹死你啊！如果你话唔读医生，你入医学院喎、 啊。系啊，你唔通再考过咩？冇得再去噶嘛。 冇嘅系。 咁啊读书咯，咁啊读完即系讲完读书吓得啦，你翻出去得噶啦，就等我电话啦咁样。 咁啊即系拜拜啦。 咁就咁咯。 冇办法噶，因为做全职歌手你亦都系。一定是全程投入的了。 是 啊 全程投入。即是就算现在的歌手都是的，已经是做了歌手灌了唱片呢都是24小时的。即是随时呢喂几时要做什么几时什么。 是好辛苦的。 是现在辛苦过以前很多。即是我做的人很多。因为少一点即是少一点歌手竞争。但是门槛就很高的。即是很难可以俾你做到唱片歌手的。但是你一做了之后呢你就慢慢来都得的。 嗯， 啊，即系唔急嘅，大家一年出，最多两只唱片就好似好够噶啦，一学晒外国嗰啲咧，其实系好唔够，中间都唔知道，即系要做好多其他嘢咯， 系 好玩嘅，如果唔系就冇咁多时间啦。咁、 嗯、 啊，今日咧就唔紧要，因为咧就唔系话圆梦啦，调翻转头啊，你个梦咧，即系你个歌手梦咧，啊。做完做咗廿几年医生之后呢依然都可以继续喎。你自己有玩㗎嘛而家、 啊、 都可以唱下歌啊教下 band 啊咁样。 係啊係啊仲发緊梦㗎。係、 啊 啊、人生有梦係好嘅。 係啊即係好似嗰、那个、啊、中年好声音啦。即係一个梦字嚟做一个维系。 係啦、 啊啊。最重要嗰个字啦。一阵间我哋搵啲梦嘅歌嚟唱发下梦、 嗯。 不过真係唔使嘅因为你已经系一个成功嘅医生咁多年你都济世为怀咗咁多年。对于个社会呢真係已经贡献咗大半生啦， 系系系 ，enjoy 下而家， 希望帮到人啦， 系一定一定得。其实慢慢倾，唱歌都可以帮到好多人嘅， 冇错冇错冇错， 呢个系就所以你两样一齐嚟。而家整只嘅大家都好中意嘅歌，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都有个经验，就系、是、好多人都中意呢一只歌，好多听众想点呢只歌。呢只歌虽然咧唔系话以前好旧嗰啲经典歌，但系咧喺八十年代嚟讲咧。呢只系算系其中一首最受欢迎嘅，因为佢题材好特别，叫做 Casablanca。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row in a driving show, in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with pedal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sRocky moonlight in your arms Making magic in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Well,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In Casablan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s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it go. What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gn. And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What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gn. And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呢一隻歌嘅題材就即係當年 Bernie Higgins 好嘢，即係竟然咧就寫咗個題材咧，就即係拍拖嗱去睇戲，唔係普通去睇電影喎，即係就咁揸住個車開篷車最好啊！咁啊去嗰啲叫 driving show， 外國興噶嘛，香港有，但係好似又有咗之後又冇咗，又冇翻，唔成功，因為香港嗰啲地實在太貴啦，你拍架車喺度睇戲，哇！ 唔係有 covid 嗰陣時有啊，冇 covid 就冇咗啦， 係啦係啦，有 covid 嗰陣時試過下有，咁啊好啱嘅，大家隔離啊，你個車廂還你個車廂，一路睇佢。Open air 嘅即系呢啲露天嘅电影咁夜晚睇，几得意嘅。即系如果有咧，有地方真系好玩。咁当然啦，呢只歌我都讲好多次，就系唔系北非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啊，又系另外一只新嘅歌。咁即系拍拖咁最后就梗系都系失败收场嘅啦。所有情歌咧，唔知点解咧，都系要失恋，咁就先至引起人共鸣， 靓啲靓啲， 系好似凄美啲，系啦。咁即系大团圆结局咧，好似粤语片个最尾嘅唔好妥，冇味道。不如咁样啦，既然咧系咁啦，又再次嚟一只啦。呢只歌咧，好多好多感觉，因为啱一阵间讲啊。啱啱完咗鄭國江老師52周年嘅演唱會，咁有呢個歌出現，因為點解咧？其中一晚咧就有啊陳潔玲出現，咁陳潔玲出現咧，因為要唱呢只歌，而呢只歌嘅作者咧就叫做 Richard Yung， 我哋以前認識嘅一個音樂家，咁佢咧就專作歌嘅，咁叫翁家齊，特別咧就因為鄭老師52周年，佢就特登咧唔知喺外國翻嚟定點樣。走嚟探班，咁然後咧就 join 埋咧鄭國江老師，即係一個作曲一個作詞啦，因為詞係鄭國江老師啊嘛。然後主唱就係陳潔玲，自己唱。 哦， 不過今日我介紹個女朋友俾你先。 哦，好啊。 遠嘅，即係遠離嘅，即係可望而不可即嗰啲啦。哦、因為佢好遠，彈緊鋼琴。阿 Vince， 唔該你啊嚇，扮演呢一個只怕不再遇上嘅女主角。男主角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嘉宾李慧医生。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怕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好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可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友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向，心似空不再会遇上、 只恐怕不再遇上，云 飘飘山雨醉，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似想得我俩。全明白我这决定要你太失望，唯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况。 若是日后爱恋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 不再遇上，哦，只怕不再遇上，哦，只怕不再遇上。 用家齐作曲，郑国光老师嘅歌词。只怕不再遇上，我哋本地嘅创作。多谢晒 Vince 同埋 Perry。不遇上唔紧要，最紧要大家人长久，一定会再遇上。因为香港好细，实撞到。 Longer than there been fishes in the ocean.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and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of summers.With love on our wings, through the years, as the fire starts to mellow, burning line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r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s to m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I'll be in love with you. 又有中文嘅，中文又系叶振棠嘅，系咁啊！ 咁啱咧，頭先講鄭國光老師一個好成功、好成功嘅52周年演唱會咧，又有葉倩棠就特別選唱咗呢一首歌，咁啱啊，即係冇安排。不過咧，好嘅歌咧，通常都會一定有中文版嘅啊，因為唔會俾佢走甩嘅， 冇錯， 太好聽嘅只浪嘅。不如唱一隻抒情嘅民歌，我第一隻嘅學嘅國語歌咧，即係自己自彈自唱嘅咧。就是这一首，当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识得这一首歌的，不知道谁教我，我没有听过刘家昌唱，但我觉得这就很好听的文 章，是很好听的。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披上晶莹，草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 Well,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it. What I gotta say can't wait.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I have to say I love in a song. 呢个就系我哋弹吉他学民歌嘅年代嘅超级经典嘅，来自 Jim Croce 嘅只歌。咁啊，头先一路重温翻，又好似近在咫尺嘅，好似昨日嘅事一样。因为我哋以前咧，我谂你都经历过啦。不如你就因为你咗去读医啦，就真系冇咁多时间啦。我哋就中学毕业就已经开始真系全部时间投入去弹歌。弹人吉他， 扫分， 哇！直情系呢啲咁嘅，我哋净系调翻转都识弹啊！一定要学，即系亦都好中意学啦。学咗之后咧，就啲学生会问你，我可唔可以弹呢只嘅？咁教吉他噶嘛，以前咁你一定要识弹呢啲咯。咁好似好耐嘅事，如果计年即系年资咧，就真系好耐噶啦。有冇四十几年？有。超过五十年到啦，呢只歌，即系弹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哋系五十年前。 系， 不过今日又唔觉得佢系咁残旧喎，有啲历久常新嘅感觉。呢啲歌， 呢啲长青嘅， 呢啲长青嘅，咁诶，佢写得好啦，即系佢又唔使用力大声嗌嘅。佢话 have to say I love in a song， 我唔识讲嘢噶，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呢三个字，都系唱只歌俾你听。 系，哇，真系啲意境真系 杀晒啊，杀晒啊！咁今日咧就好过瘾嘅。以前咧，我哋好多即系音乐嘅经历咧，都系好自然不同嘅。我好记得咧，即系喺七十年代嘅时候咧，我细细个咧，曾经有一个暑假咧就唔知点解咧就会去做暑期工。咁暑期工做咩？去啲工厂啊，我去啲官塘啊，好似咁啊？点解咧？唔话俾阿妈听嘅，因为你做咗咧，你嘅嗰啲工资咧， 自己收， 然后咧就自己储埋，即系买玩具又好，买乜都得啦，系咪？即系嗰阵时未识唱歌，未成嘅，好细个，但唔知点解会即系童工都请。 系，唔系嗰阵时系童工 OK 嘅， 童工 OK 噶。咁啊，唔知即系得十蚊一日咁样嘅咋，都唔知有冇啊。我記得都冇添，我仲要搭幾毫子巴士咁去自己儲咯。咁然後咧就可以有自己第一次都可以賺到錢。咁咧最 impressive 係咩咧？嗰個工廠咧，嗰啲女工咧，全部都係聽緊嗰啲台灣嘅時代曲嘅。 嗰陣時行啊， 好行嘅，日唱夜唱，又播收音機又播啦，又佢哋口啱啱又唱啦。咁我記得有一隻我聽佢哋唱識嘅《美蘭美蘭我愛你》。好多人都唱过嘅，所有台湾歌手都唱过嘅，即系青山啊，咩个个都唱嘅。今日咧，我哋不如玩一下咯。 好啊， 李医生，呢啲时代曲难唔到你啊，因为你细个都会有印象噶嘛。 有嘅有嘅，我都中意唱呢啲歌。 系啊，好过瘾噶，觉得我真系。朗朗上口嘅《梅兰梅兰》，我爱你，都系刘家昌作品。 美兰，我爱你，你像梅花的招人迷，你像兰花年年绿，见到了美兰就想到你。美兰美兰，我爱你，你像梅花的招人迷，你像兰花的年年绿，见到了美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的爱护你，因为你美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今世永在一起。美兰美兰，我爱你，你像梅花的招人迷，你像兰花的年年绿，见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你像梅花的招人迷，你像兰花的年年绿，见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梅花的招人迷，你像兰花的年年绿，见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地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地伴住你，今生今世永在一起。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兰花的年年绿，见到了梅兰就想到你，见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哎，李医生，好嘢喎！虽然咧，你即系唔系话嗰个年嗰个七十年代嗰阵时候你做嘅，系咪翻紧学啊？ 七十年代我系系啊， 啱啱翻紧学啦。 我入 U 都系 八几年先入，系即系中学生啦。你系小学生同中学生差唔多啦。咁但系咧，你难得咧就即系咁耐咧，你记翻下嗰啲歌，你而家翻翻唱玩下咧，好有嗰啲味道啊！嗰啲震音啊，嗰啲就十足咧，就七十年代嘅台湾歌嗰啲震音 系嘛， 系要有嗰啲你先有呢啲味喎。你唱第用第啲腔啊，而家啲新嘅腔嘅唔啱， 唔同味嘅， 唔同味，唱唔到嘅。即系好坦白讲，如果而家啲新人咧，佢哋唔知道呢啲歌应该系点唱嘅 啊，咁都系。而家啲全部都虛音啊， 系啊，唔同嘅，同埋就算系好多字啊，咁好似即系讲嘢多过唱歌咁啦。但系咧，以前都系要咁样震下震下，最好咧就即系嗰个，譬如阿青山嚟我嘅节目啦，咁诶佢嚟过两次噶啦，我几大都叫佢唱呢啲佢啲经典嘅， 系， 哇，哎呦，真系一唱就系咧。即系哇，好似翻咗去嗰阵，哇，犀利！ 即刻啲灯光变咗， 变晒嘅，成个夜总会咁啊！即系啊，佢哋又唔会话哇，唱到七成上面啊，唔使噶，佢哋一开声就系咁样嘅，即系已经系呢啲歌咧，佢哋前日唱到咧，即系滚瓜烂熟。 系啊，系啊， 日日唱，晚晚唱， 喂，红到咁紧要， 好红， 一晚唱几次都似。 系啊，佢唱几个场啦，但系咁诶，所以到咗后来，佢喺度坐喺度唱又好得意，我觉得又唔喺夜总会见到佢，但系咧，佢哋。即系都系呢啲声音嘅，即系经典声嚟噶嘛，佢个把咁，所以我觉得诶，即系经典呢两个字咧，即系好似常用，但系咧其实真真正正嘅经典嘅歌咧，系好值得嘅，即系去珍惜。 系啊，要回味， 唔系咁容易嘅。即系有一只，譬如话当年邓丽君嚟咗香港，先至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噶。 是咩？ 系啊，呢个歌咧原本是台湾歌嚟嘅，即系又系台湾，又系七十年代嘅台湾。咁嗰个女歌星咧，又叫陈芬兰，你有冇印象？ 冇啊， 冇啊， 我净系听过，即系冇听过陈芬兰个版本。 冇啊，但系其实佢系原唱者，但系出咗唱片嘅，冇乜人理嘅，冇乜人记得，冇人知。 嗯 喺香港咧，就喺香港嘅电视节目 TVB 嘅， 系。 咁然后咧，就当晚咧就系。月圆之夜系月，即系直情系中秋啊！中秋特辑，于是乎咧就个监制唔知边度揾咗嗰只陈芬兰嘅歌，诶有月光啊，有月亮啊，啊关 就呢只啦，咁 关谷英啊，你唱啦，咁啊关谷英唱嘅，即系叫关谷英系唱呢只歌 ，OK， 唔系佢噶，佢都唔识，佢要学噶嘛，咁唱咗之后咧，那边厢咧就有个唱片嘅高层，唱片监制兼即系主持人，咦呢只歌好似？真系好好、啊、喎，好容易 hit 噶、啊，就打电话俾个邓丽君小姐，我哋边只歌你听啊，阿邓小姐，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听听噶，好啊，好听、啊，咁就录，就成为咗超级经典。 呢、這个真系好经典，经典中嘅经典。 冇人冇乜其他歌手唔唱呢只歌嘅，任何歌手，即系当年啦，起码就算而家。你用任何形式唱呢只歌都得嘅， 系 西人唱得好多噶，好多好出名嘅 jazz 版啊 ，rap 有 jazz 版咩都版都乜都有，即系超级嘅唱musical 嘅女歌星都唱，用即系用拼音咁啦，但系即系有少少唔啱咪冇所谓，有个味道就系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日啊，李医生你用啲咩即系用医学角度去唱啊？不如 医学角度去唱好啊， 将佢剖析，然后咧就再黐翻埋， 系啊，剖析个心。 你问我爱 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数唔到呢只歌会有几多个版本啊！我都讲过好多次啦，你头先讲话真系有 rap 版、有 jazz 版之余咧，嗰、那个语言咧都有几十种语言咧，即系有俄文嘅，有泰文啦，唔使讲啦，法文梗系有啦，英文梗有啦，咁净系我唔知道潮州话有冇，咁我就唔知道。不过呢只歌实在太深入民心啦，总之系。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會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啊冇所謂嘅，就任何版本咧，我覺得一隻歌咧，如果係真係真係好嘅歌咧，你越多版本越好，咁啊即係嗰個可以即係個生命力咧，係會長久啊，同埋闊啊，即係可以無遠忽屆。 我覺得佢變咗我哋嘅民族歌咁滯， 差唔多啊！真係你如果你話最 hit 嘅中文歌係邊只？一定是这只 嗯 啊，即系如果粤语咧，就最多人识嘅咧，应该如果计嘅粤语咧，可能系上海滩。 嗯， 我觉得系，佢、对外国都系，即系讲外国，全世界计，唔系个，即系啲中国梗系而家可能而家新嘅嗰种 hit 啦。 冇错。 咁但系我想问啊李医生咧，即系你医咁多人啦。有冇曾經介紹過俾啲病人？喂，你翻去聽多啲歌啦，你會心情會好啲，同埋呢個人會舒暢啲，或者會幫到你嘅病情。 間唔中都有嘅， 真係㗎，係 啊， 嚇、啊！咁你覺得係咪即係點解會？ 即係其實無論你係聽歌、唱歌啊，或者你係有個 background 咁樣嚇，咁、其實我覺得其實都係會對嗰個荷爾蒙有影響嘅。 係係 係啊，佢真係會刺激到你嘅。即系嗰啲啊，脑下垂体啊嗰啲咯。 系，对我唔知道，即系医学角度我唔知啦吓。你先知道，你系医生。咁但系咧，对我嚟讲好有作用。我唱咗几十年歌，即系唱咗即系超过半世纪。但系我而家都仲系靠呢样嘢咧，系随时咧，我一听某啲我中意嘅音乐、中意嘅歌咧，即刻会平复晒所有啲忧虑啊！即刻会人会舒畅啲啊！ 啱 啊！甚至乎你不自觉嘅，有时揸紧车咧。你一路听咧，你都唔会拨人啊！人哋嚟 cut 线，你都唔会。 系啊，嗰程车唔同啲噶， 差好远嘅。最紧要呢只歌咧，系你中意听嗰、那个歌手，你中意嘅声音。阿 Vince 啊，我想揾你一把靓声嚟，即系舒畅下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所有朋友揸紧车嗰啲朋友咧，好唔好啊？ 好啊。A long and lasting love，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放爱未老。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深深躺，不说半句只懂相爱，能该此生爱一生都想我温馨的爱恋意遍体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深深躺，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怪此生爱一生都不够，献上我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天方爱未老。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多谢 Vince。天方爱未老 ，long and lasting love。睇个钟，原来已经到咗十点半啦，即系话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零歌在重聚。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圆满完成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领导到机场迎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航天员抵达北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和新闻传媒集体见面。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今早着陆东风着陆场，三名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先后出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今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中被捕的39岁男子被控两项谋杀罪，听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被捕的39岁男子涉嫌同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22岁女子和一名26岁女子死亡。获委任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的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林一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为政策研究方向给予意见，现代社会需要好好使用和正确理解数据，否则容易误判民情。作为社会政策研究学者，希望当有政策推出试水温时，他可以在专家组建议政府以更准确方式掌握民意，避免盲摸摸正式出台导致较高的社会代价。原港区人大代表、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董会主席刘佩琼在同一节目说，香港青年不明白时局政局的变化，但问题在于未有在大变局中调整教育，不能将责任归咎于青年。他认为公共传播机构应该要加强国民教育，让市民知道中国最新的发展。又指世界持续变化，大湾区是大市场，应该持开放态度了解别人的做法，否则将成为井底之蛙。西甲皇家马德里宣布，阵中法国球星宾斯马将在今个赛季结束后离队。皇马在声明表示，和队长宾斯马就离队一事达成共识，形容对方是传奇球星，向他致敬，祝愿他在人生的新阶段一切顺利。35岁的宾斯马在2009年加盟皇马，14个赛季共为皇马上阵647次，攻入353球，在球会历史射手榜排名第二，仅次于基斯坦奴·朗拿度的450球。早前有传媒报道，宾斯马将加盟沙特的球队，宾斯马可能在星期日晚最后一次代表皇马出赛，届时球队将在联赛主场迎战毕尔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快就是24节气入面的芒种，代表最适合播种谷类农作物的时间。 进入梅雨天，闷热湿重，好容易令人食欲不振，精神困倦的。 适宜间中暴露在阳光之下，不过大汗过后切记立即用冻水冲凉啊。 那不如快点找时间一起去游水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过去我哋对于图书馆嘅认知都系同书本有关，原来今时今日玩具都有图书馆噶啦。喺中央图书馆二楼，仲有全港第一间公共玩具图书馆添。不过入面嘅玩具就唔可以外借啦。虽然系咁，但系坊间都有提供外借玩具服务嘅玩具图书馆，避免玩具所造成嘅浪费。 靓嘅玩具咧，其实喺香港你真系要买咧，都唔系咁容易买到咯。就算俾你买到，呢、這个真系致命嘅。原来得阿妈中意，小朋友唔中意，咁你嗰件玩具就变咗好浪费。其实咧，玩具图书馆咧喺外国咧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噶啦。你喺 online 订咗你想要嘅 plan， 咁其实我哋就会送翻一盒适合你小朋友年龄层嘅玩具啦。咁每个月玩完，我哋司机咧就会攞翻你嗰盒走，就俾翻一盒新嘅你。其实方便到你系拣都唔使拣嘅。 其中一间玩具图书馆嘅创办人张永文就觉得，玩具图书馆除咗方便家长，亦都方便市面上嘅游戏室更换玩具。不过 ，Natalie 始终都觉得自制嘅玩具先最深得小朋友嘅喜爱。 真系有小朋友嘅家长咧，就会知道细路仔最中意玩咩咧？厕纸筒啦、纸皮箱啦，即系一啲唔系玩具嘅嘢咧，其实佢哋系最中意玩。譬如一个纸皮箱，其实系做到好多嘢，可以整到只船啦，整机械人啦，又可以帮佢个波千变万化咁样去录啦。咁所以系一定有经历过话，将一啲废物我哋再将佢变成玩具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what someone else is not me. Wouldn't you know it? She wouldn't show it. And as I go through my life, I will wish for her. 这个歌名叫 Diary 日记。在我们的音乐日记里面，即是我们一路听歌唱歌成长的岁月当中，有很多好听的英文歌，英文的文歌。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 Patrick Lee， 即是李医生，李慧医生都是差不多时间成长，都会听很多这些歌。你是夹 band 的， 是 有没有夹过文歌队呢？在学校的时候 冇啊， 冇啊，反而冇啊！你又威啦，你夹 band 你好多乐器噶嘛，我哋买唔起啊！ 吓， 啲电吉他好贵噶。 我学生嗰时冇嘢夹噶， 系啊，而家先夹嘅啫。 系啦，冇错。 而家咧就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医生又有，乜都有。医生、律师啊，哇！喺嗰啲我哋识得嗰啲老朋友咧，即系啱啱即系差唔多就退休啊，哇！得闲啊。将以前的童年往事、少年时代的事全部掹翻晒出嚟，重新玩一次。以前冇咁多时间玩啊嘛， 想玩乜就玩乜。 系啦，我而家咧就好啦，喺二千靓歌咧就可以同所有嘅嘉宾咧，将我哋嘅少年时代嘅往事、我哋嘅音乐日记里边嘅一啲回忆咧，再次重现。以前我哋好中意呢啲民歌，其实本身 Everly Brothers 唔系个真正民歌手，但系佢哋嘅歌咧。100% 民歌味道，因为又有主音和音啱晒。我和你啊，得唔得？我做和音得唔得？ 求之不得啦。 OK， Let it be me。 I bless the day I found you. I want to stay around you.And so I beg you, let it be me. Don't take this heaven from one. If you must cling to someone,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Each time we meet love, I find complete love. And without your sweet love, what would life be? So never leave me lonely. Tell me you love.You always let it be me. You always Brothers 嗰個叫做 Let It Be Me， 當然亦都係當年即係五六十年代嘅經典歌之一啦。咁我想點樣 Let It Be Me 咧？即係我喂我等我嚟啊，俾我做呢一樣嘢啊咁樣。我有一樣嘢咧，即係發夢嘅時候諗過嘅啫，即係冇因為時代唔啱啦。二咧就話唔係呢個時代，即係話我嗰個夢想係咩咧？你有冇可能同貓王合唱咧？Elvis Presley 喎，講緊，你哋以前都會一定發過呢個夢嘅， 都有㗎， 梗係有啦。你貓王迷嚟咁啊，全部 冇錯， 世界性貓王迷，仲要去佢嘅故鄉嗰度朝聖添，即係去嗰個曼菲斯嗰度 Memphis。咁不如咁樣，我今晚咧半個夢想都應該得，因為今日我哋特別嘉賓啊李偉醫生咧，佢係即係貓王迷之餘咧，就真係唱貓王歌，神志都冇得定。当正你是猫王， 过奖过奖， 我就扮许冠杰。 好， 因为许冠杰咧将佢呢只歌咧就唱咗中文。 系， 先嚟猫王啦，系嘛？阿 Sam 都想同猫王一齐合唱噶。 系啊，佢都系好 die hard fans， die hard fans 迷到不得了。咁啊，呢只歌正啱晒，当年猫王电影里边咧就有呢一首叫做《天使》Angel。 Angel, with those angel eyes, come and take this earth boy up to paradise. Angel, may I hold you tight, never kissed an angel.Let me kiss one tonight. If I said I love you, would I be speaking out of turn? I'm only human, but I'm willing to learn. Angel, make my wish come trueLet me be in heaven, here on earth with you. 心里涌现，往事不胜同境，徒令五内缭乱。往事逝似天际闪电，往事空添怀想，人是世间万变。愁对明月再圆，愁肠若结心剑千百转，纵怀万缕弦，难令故梦重现。往事令我朝晚思念，往事不堪回首，遗下凄酸恨怨，往事。 虽然是往事，但是历久常新，今日唱回这些怀旧的金曲，中文好英文好，不过最开心的就是竟然许冠杰，即是我就扮许冠杰，猫王合唱的竟然，真的 九成神似啊，就都唔系，就系我哋听得出咧，就因为如果《宝马王》嘅唱片咧，嗰啲声质唔系咁嘅，因为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即系现场唱咧，经过立体声嘅广播咧，可能更清嘅比较唱片都未定。Angel 之后，头先我哋谂起一个万众即系倾慕嘅天使 Angel。佢成日喺个玻璃几重嘅玻璃后面，呢、這个人惨，即系我觉得佢都几惨。嗰啲玻璃咧，仲要系防弹玻璃嚟，即系你用个锤啊剥唔烂啦，唔使讲。咁啊，仲要咧系每日咧都要喺度咧就俾人哋围观嘅、欣赏嘅。咁当然咧以即系羡慕欣赏嘅眼光，即系虽然，但系咧嗰度真系人山人海咧，逼到冚晒。因为呢个女仔咧。佢唔系困喺个笼嗰度，而系困喺个玻璃嘅后边，喺个画框嘅后边。佢个名叫做蒙罗丽莎。 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再显现经典呢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啦。只歌就叫做《蒙罗丽莎》（Mona Lisa）。最重要咧就系呢一幅画，达文西嘅呢一幅画咧，而家仲喺罗浮宫嗰度。咁 萬人景仰啦，排曬隊，每日都有。咁當然好彩啦，就另外仲有隻歌，我嘅偶像 Nat King Cole， 哇！佢唱乜嘢歌都好聽嘅，唔知點解，我覺得少少偏見，但係如果你細心聽咧，就真係無懈可擊，天生一副真係超級靚聲，即係我覺得佢係靚聲王，即係呢個世紀 名副其實 嘅靚聲王係 King 嚟嘅 Nat King Cole。佢嘅代表作之一《蒙娜丽莎》，佢嘅微笑，《蒙娜丽莎》的微笑会唔会迷失喺时间长廊里边？便是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摘抄到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心出我心坎，是谁摘抄的 night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Visions， 但原唱咧就系奇里夫里残嘅 Cliff Richard。我觉得自己即系我都唱咗好多年歌啦，咁啊又未入行咧，揸住吉他唱歌到而家啦，太耐太耐啦。但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好幸运系咩咧？就系我少年时代唱呢啲歌嘅，好中意，因为你唱民歌嘛，咁啊有时一中意嘅咧就唔理三七廿一，有时甚至 original 都未听过，总之学咗咧。就经常咧就周围唱啦，可能表演啊，可能去啲大会堂嗰度唱啊，我就唱呢啲嘅，直情有唱呢只添，我好中意呢只 Visions 嘅。咁啊，所以到咗，但系我幸运嘅地方咧，就系话后来咧，我就自己选择咗行呢条路啦。 嗯， 就甚至后来就即系自己开唱片公司啊，咁就可以咧肆无忌惮咁样咧，你唱乜咁都得，因为以前我参加嗰啲国际级嘅唱片公司两间啦。 嗯。 都要，虽然他们很尊重的， 嗯， 但是都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话晒事。 是， 你揀那些歌的时候都要因应个市场啊，会不会这些没什么人知道啊，买不到钱啊，这个是啱的，应该要这样想。但是呢，即自从自己做了之后呢，咁就可以係點都得啦，就算係蝕錢都唔緊要㗎，總之可以還咗自己嘅夢，尤其是係少年夢啦， 冇錯冇錯。 所以我覺得自己今日都好幸運，都可以仲喺二千靚歌可以唱翻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嘅歌。咩？但係當然最重要嘅咧，唔係淨係自己中意得嘅，我都估咧，希望都點都會有啲人中意嘅， 好多人中意， 係因為始終即係都係一個。我最终目标咧都系想 entertain 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咁多年都系，希望大家听咗都有一个舒畅嘅心情啦。 冇错， 尤其是星期日晚呢个系我选嘅日子，冇改过嘅。 嗯， 由开始廿几年前开始咧都系星期日晚，点解咧？听完之后就瞓觉，跟住发个美梦，听日就由新嘅礼拜开始啦。 冇错。 你听日使唔使又要去诊所？ 梗系要开工啦， 梗系要开工。 系， 但系你又好啊，你可以贡献呢个社会，好多人即系病咗要揾医生嘛。 咁佢亦都令到我觉得自己有 value 嘅。 系啊，一定有啦。咁啊，怕唔怕闷啊？即系一日，譬如可能即系有时啲感冒诶劲嘅时候，或者 covid 嘅时候，吓、几十人喺系几十人排队嘅，分分钟。 我又唔觉闷，因为当然啦，如果你个个都系 covid 嘅，就冇乜特别嘢搞啦。咁、但系 即係永遠都會有啲奇難雜症嘅，咁、哦、所以你要諗計仔點樣去即係 tackle 呢個 problem 啊，無論係驗嘢又好，或者俾住啲啲藥佢食即係俾啲時間去等嗰個 diagnosis 出嚟啊，咁、都係好技巧嘅需要。 會唔會有時會加啲即係其實唔係淨係醫藥嘅問題嚟嘅？是心理的问题， 好多 好多都是， 是啊， 即是他觉得自己病的，很多人都成日都觉得很喜欢看医生的。我以我所知 有的，不过其实他们未必是喜欢看医生，他们觉得很困扰， 是的， 即是他又解决不到， 即是看了你之后他个人舒畅一点，即 有些 放松一点，是的， 我想每个医生都会是有这样的 patient 的， 一定有的，我希望有没有可能医务所那里你要唱歌给你病人听。 我有播我歌噶， 播又得啊！哦， 有播噶， 有播可以，起码好彩录咗嗬， 冇错。 咦，都系办法。我真系提议咧，所有医生都应该喺诊所播呢啲抒情歌啊，尤其是可以治愈嘅歌曲。 系啦，系。 我经常都要希望可以做到啲歌咧，系有治愈嘅功能嘅，唔系净系 entertainment 啊，即系唔系净系娱乐嚟嘅， 系更深一层意义。 对我嚟讲咧，好多治愈方法嘅。我真系我听翻下一啲少年时代嘅歌，头先讲嗰啲，唱到而家都仲唱紧，系好幸运。听到啲海浪声咧，我有啲治愈功能嘅。阿坚哥有冇同佢系啦一齐搭下天星小轮啦？我成日都讲天星小轮，点解咧？因为我惊佢冇啊。 哦， 因为油麻地小轮嗰啲冇得八八九九啦嘛。我以前系中意搭油麻地小轮。 嗯。 咁啊，天星小轮咧，我实搭就系净系。搭嚟咧去边度咧？去大会堂、哦、音乐厅，唱歌，翻嚟咧都会搭。咁所以咧我就一定坐楼下嘅。我唔中意坐楼上，因为楼下咧好近嗰个海，好似而家咁样，听到啲海浪嘅声音。仲有咧，唔知大家有冇印象？闻到啲柴油味， 系啊系啊， 喺、底下嗰层先闻到 的。 各位朋友，李慧医生。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唱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 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昨夜的渡轮上，啊，真系咁啱，即系咁有缘分咧，呢，这个歌竟然咧成为咗一首长青嘅本地城市民歌。虽然系旧曲新词嘅，咁但系，甚至乎咧原唱嘅李炳文咧都唔系咩大歌星，咁但系咧好奇怪地，有时候有啲歌咧又对我哋有缘啊，咁啊有缘分嘅时候咧，佢就会无端端咧就会 hit 足几十年嘅，然后呢一只就系其中一只代表作，非常之有感觉，因为每一次听唔同嘅人唱咧，我都有个好强烈嘅感觉。因为好似身临其境，昨夜的渡轮上，今晚咧就好开心啦，因为咧我哋揾咗个猫王嚟啦，李医生咧，李伟医生咧系猫王迷之余咧，唱猫王嘅歌咧，即系如果你系猫王迷咧，你听哇，不过好似真系好似播唱片咁嘅，咁啊亦都表演过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你嘅雄壮嘅声音咧可以做另外一个角色，因为有一只民歌咧。我最初识嘅时候咧，就系 John Denver 作嘅。咁但系咧，佢一唱嘅时候咧，佢唔系自己唱嘅，佢揾咗个声乐家 Placido Domingo 咁一齐合唱嘅。咁啊，呢一个感觉好特别嘅，因为强烈对比嚟噶嘛。一个民歌手，佢都系用民歌声音唱，但 系 另外一个就艺术歌咁样唱法， 系， 但系一齐唱噃。 系， 我哋啊，请阿李伟医生咧，同我哋扮演呢一个声乐家的角色，这个叫做 Perhaps Love， 大家都很熟的了，因为我们经常都是一个欣赏的，不过今次我们合唱。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ies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Don't know what to do.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a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Wow, 好啊，第一次呢就可以有两个角色去唱这只歌，好特别，因为呢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唱艺术歌曲的角色的。多谢晒 Patrick Lee。如果有这样，你又想起了另外一只歌，好像如出一辙那样。但是如果你说这只中文歌的创作人、监制、作者，即是顾嘉辉先生，因为他有个 idea， 如果是这么啱可以听到头先那只歌，因为头先那个是先的，咁然后呢就借镜咗过嚟做中文歌呢，咁先至非常高明，更加高明，因为呢、谢国光老师将佢呢变成咗人同埋魔鬼、撮合咗呢个 TVB 嘅电视剧就飞越十八层，嗰、个内容角色真係一绝。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沾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 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坏，荣辱爱恨任分派。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四结应难解， 努力兴建 真情破坏，彼此也在挨， 世界腐败，凡尘那衰领带发力，正确的分解。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四结应难解， 彼此也在挨，世界腐败，凡尘那衰领带，法理仍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的 呢一只咧就系阿叶振棠咧，同埋当年嘅一位声乐家啦， 一齊合唱嘅。咁Johnny 話俾我聽咧，即係宇俊豪話俾我聽，佢將會佢哋佢同李隆基嘅演唱會啦，將會喺七月。咁咧佢哋會一定會唱呢只歌啦，因為咧李隆基咧就扮魔鬼都相當之出色嘅，都 係啊係啊係。佢啲 係啦，佢 style 啊，佢聲量啊咁啊，非都係可以唱魔鬼。咦？哇！原來如果我哋唱咗即係做人做魔鬼，已經仲有咁短時間嘅啫喎。不如咁樣啦 ，Vince， 你孤獨地唱一隻啦，等我哋人同埋魔鬼都休息一下，坐喺下邊欣賞下你嘅歌聲。 Love is over， 然我再度孤獨，不知怎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而你笑面不再现，只好飘进记忆中，共你两度两相牵。 Love is over， 夜意渗在空间里面，空虚的我更空虚，没有你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现我跌坐空屋里面，漆黑对我低吟，但你已是听不见。不想想起便想起，当天只送我的你，今天只可轻易唱飞，假装已像你手臂。此刻找不到新的意义，人活等于死。Love is over，现我跌坐空屋里面，仿佛听见你声音，就似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泪片湿我面，不知怎过每一天。 Love is over，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中被捕的39岁男子，被控两项谋杀罪，听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被捕的39岁男子涉嫌同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个22岁女子同一个26岁女子死亡。六四事件34周年，晚上在维园和铜锣湾一带有大批警员站岗和巡逻。晚上9点左右，维园喷水池附近有一个女子手持的电话展示一张蜡烛照片。警员截查时，他反问截查原因，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现场警员其后指他涉嫌阻差办公，需要将他拘捕，将他抬上警车。而入夜之后，警员在维园内不时截查市民，被截查人士多数穿上黑色或者深色衣服，被查问者包括外籍人士，有市民就手持白色蜡烛坐在长凳上，警员将他包围和查问，其后他被带上警车，亦都有人的背包被搜出， 印有六四字句的电子蜡烛同样被带走。警员又在纪利佐治街和东角道交界设置检查站。反恐特勤队和穿上战术背心和防护装备的警员巡逻，要求市民不要停留在商场外。据了解，警方今日出动5000至6000警力，除了在维园和政府总部等加强布防，亦都加强在各区的巡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悼念六四不是问题，但必须守法。他指出，悼念六四和支联会过往一些偏激政治口号有密切关联，有违国家宪制，不建议任何人有组织地去做。汤家骅认为，要活在当下，不可以永远活在过去。又指国家面临相当严峻情况，香港社会维持稳定平和，才有助国家对抗外来压迫和欺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消费券计划和开心香港活动是今年财政预算案中为巩固本港经济复苏势头的组合拳部分，强调撑住本地消费是短中期，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稳住本地经济大局的主要策略之一。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如果跟疫情前比较，零售销售货值以至食肆收益都已经回复至2018和2019年同期大约九成水平。虽然访港旅客人数和机场的运力暂时只恢复到疫情前大约五成几，但随着航运业界积极扩充人手，本港运力和接待能力有望继续恢复。访港旅客预计将逐步回升，展望下半年，他说虽然本地经济复苏稳步向前，但仍然要警惕外围环境的不明朗因素和挑战，要有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做好风险防范，确保香港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日本防卫相滨田正一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备忘录，加快防卫设备技术领域的合作，主要是简化启动共同研究时需互换的文件。滨田在会谈时形容，科学技术对深化日澳防卫关系必不可少，日方愿意推進具體合作。馬爾斯就說，全球面對的威脅增加，需要加深與日本的關係。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多雲，驟雨較多。现在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老公，我需要你，不是因为你承担晒啲家务，照顾埋个仔，而是因为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关注，我需要我哋嘅感情。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Are you going

aren't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un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多谢今日的 Dr. Patrick Lee 李慧医生 ，Thank you。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至凌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